入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关注每一个在这个城市里打拼的劳动者。那么大家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是希望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以及在事业上取得更高的成绩。但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呢，也像这个其他的事情一样啊，有这个阴晴圆缺啊，有很难意料到的突发事件。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你的老板跟你说下个月不用来了，你会怎么想呢？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如果说你的朋友刚丢了工作，你会跟他说些什么呢？有一个案例，2016年的时候，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呢叫做 Gretchen， 他失业了，当时他有一个3岁的小女儿，刚刚因为肺炎住院，他和他丈夫买了第一套房的贷款，还正在获批的过程中。而这个时候他被一家手机应用开发初创的公司炒了鱿鱼。他说，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活得特别的失败，感觉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而且我觉得我的经理和团队都背叛了我，因为在那之前他们一直表扬我来着，说我的工作很出色，说我对公司有多少多少的贡献。在那段艰难的日子，他是靠家人和朋友给予的善意和支持熬了过来，后来在事业上又取得了新的成绩。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您的朋友刚丢了工作，您会跟他说些什么呢？作为他旁边坚强的闺蜜啊，或者是哥们儿。那首先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入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中华英才网的招聘总监姚强。姚强你好。 香露你好，大家中午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朋友如果丢了工作，你一定会马上给他介绍一份新的工作。 对啊，如果是说我的朋友，其实刚刚你说的是丢了工作，所以应该来说不包括那种他自己主动辞职那种情况，就是被动丢了工作的， 是 吗？ 是的。 嗯。 除此之外你会跟他说些什么呢？ 其实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会看是就是关系是多近的一个朋友啦，就是如果是说是比较亲密的这个朋友，那可能我们聊的点也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是说可能是泛泛之交的那个朋友，可能我更多的还是会我觉得更多的会给他一些工作上的那个建议，但是如果是说比较好的那个朋友的话，我们还是会一起来看一下，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丢这个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如果是说你都不能去理解，或者是不能够去真正分析到你这份工作是怎么弄丢的， 那我觉得就是他也很难去全心全意去准备好怎么去面对下一份工作。 嗯， 对，我觉得首先还是应该先把这个心结打开，因为有些时候大多数我觉得就是其实工作丢了，我觉得不一定是说一定是个坏事，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做管理者的话，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说每一个做管理者他踏出的第一步呢，就是一定要开掉一个人。如果一个管理者他自己还没有迈出这一步的话，可能他未来的话还没有成为一个管理者做好真正的那个准备。所以也就是说肯定有些人会被开掉，那我自己做管理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开掉一些人。但是后来我会发现，当然有一些人在后来我们也还是成为了朋友，并没有说因为开掉了就会变成仇人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工作是因为他们真的是不适合干这个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也有点像是解脱了。他可能干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不适合的这个工作，他的绩效可能也不会好。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他会心想说，哦，或者是因为习惯，我就这么干着呗。 嗯。 但是后来因为说他的上级发现了这个问题，或者大家沟通之后，那个请他离开了。他可能正好有这个契机去找一份自己更适合的。因为我也发现以前我很多的这个同事，他可能离开之后他会发现，哎，他新的这个工作可能会更适合他，他一个人也会呈现出更好的那个状态出来。 嗯，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冷静的分析一下这份工作我们到底是怎么弄丢的。那一般情况下，人如果在得知自己丢了工作的话，那个情绪是比较应激反应的，会比较的意外、沮丧，或者是生气啊、暴怒，甚至还要去维权等等。你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能接受你这么专业的这个分析和指导吗？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顺序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但我觉得刚开始还是需要安慰他们一下，就是因为实际上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他丢了工作，其实我们也会想，那你正好可能有时间去散散心。可能比如说以前你一直想去某个地方去旅行，但是因为一直在上班可能没有时间去，正好哎，那这个时间可能能这样正好能够找到一个时间。或者是过去你刚好因为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照顾家人或者陪孩子，那其实这也刚好给你一个喘息的机会，你可以去把这个时间去利用起来，就是在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陪家人。然后或者是说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会有会有很多的这个计划。比如说我经常会憧憬说，哎 ,OK, 我如果是不工作了，我可能会去到某些地方去做什么样的那个事情。我觉得其实他可以把这个间接当做给自己的一些奖励，让自己能够是说把平时没有时间去做的一些事情正好去趁这个时间去做一做。 嗯。当然这个前提也是自己的情绪啊，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试之后啊，才能够更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哈。 嗯 嗯，当然劝归劝哈，建议归建议，最终呢还要自己踏出这关键性的一步。嗯，好，谢谢姚强的建议和您的分享，谢谢。 嗯，好的，谢谢张璐。 好，再见。 好，嗯，再见。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哈？朋友在工作上不顺心不顺意，甚至是可能要离开上一家工作单位了，作为知心朋友你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们也找了一些各种专家还有一些这个职场人士他们的一些观点哈。有人说了，说应该你试着啊去感受和表达你对他的理解。刚失去工作的人最想听到的就是表达理解和同情的话，所以呢你应该试着让他们就是说感受到你的支持和陪伴。这个时候呢你也不用说太多啊，你可以说我也很难过啊，我知道你以前付出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你现在的感觉我能够理解。或者是说你可以问他想不想谈一谈。其实呢他谈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会根据自己的性格或者是选择一个时机来跟你谈或不谈。而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做一个倾听的角色就可以了，不要去一定要跟他聊，一定要让他把一些话说出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鼓励他走出家门，因为 如果是一个失业的人呢，他因为社交的圈子有可能是原来的同事，那么或者是一些啊工作关系，那么他就会越来越小，人呢变得越来越孤僻。那这个时候你应该鼓励他走出家门，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啊，跟别的人多联系，特别是那些不怎么联系的人，我们常说的那种叫做弱社交啊。其实我们的社交当中有两种，一种是强关系，一种叫弱关系。强关系就像朋友啊、闺蜜啊这种亲人啊这种强关系，弱关系呢就是可能有事儿就联系，没事逢年过节发个短信这种。哎，其实在这个阶段呢也应该啊多和这些弱关系保持联系，因为往往在新的工作机会上面，他们会给你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啊好的选择。你可以问问你的好朋友，哎，可不可以一起到外头走走啊，吃吃饭呀，喝点东西啊，或者是参加一些团体活动啊等等，哎，让他们认同这样一种新的环境，跳出原来工作的这样一些啊局限。此外呢，在他特别无助的时候，你也可以适当的问一问，你需不需要我的帮忙啊，需不需要我的建议。哎，这个时候刚才杨强所说的那些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啊。他如果特别想请你帮忙度过了那个情绪上的那个应激反应期，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陪他去找工作呀，给他做工作上的参考啊，哎等等。但也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比如说这个我告诉你啊，他们会后悔解雇你的，像这种最好就不要再提。另外呢也可以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呀？其实刚刚失去工作的人，他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你问他怎么办，这不等于火上浇油吗？等等。还有就是不要试图去火上浇油，比如说啊这样的消息太可怕了，这样的话呢你会把他的情绪啊往一个更加极端的或者是更加不可控的方向去引啊。所以说少说，多待着多陪着，恐怕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在初期啊缓解朋友丢掉工作的郁闷的心情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你可以用专业的方法去给他做职业分析，也可以用实际行动去帮他打听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丢了工作，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去向自己的好朋友好同事寻求帮助。大家不要忘了，能够找到帮助，这也是你的能耐，也是一种能力。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北京时间12:4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那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帮帮团这个各个专家组之一的啊职业生涯咨询组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兴。 嗯，我们帮帮团啊有很多专家组啊，有这个招聘的，也有这个职业咨询的，也有这种啊法律方面法律维权的啊，此外呢还有这创业辅导的，我们希望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这个咨询。节目一开始啊想跟华兴聊一聊。华兴前两天写了一篇公众号啊，特别火，都10万多人阅读了，可能更高啊，叫试用期的时候你是不是 试用期是不是光干活了， 光顾着干活了，哎，试用期我们不干活干嘛呢？华兴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光干活，还得干点别的，想点别的，是不是？ 对。 哎，那这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啊。那首先请华兴亮明一下你的观点，试用期应该做点啥？ 是这样的哈，因为有很多人找我咨询，有一些人呢就出现了他是在试用期被辞退掉的，所以呢就很郁闷，因为本来已经选好了一家工作，然后呢而且这家工作也是自己想去的，结果没想到试用期2-3个月，然后领导说我看你还是不适合，我看你人际关系还是不太好，就被辞退掉了。 然后他再去找这份工作的时候，这种压力就会很大，这种挫败感就会很大。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试用期不光是，就是试用期是企业对个人的试用，但同时你也想可以想一想，试用期也可能是个人对企业的试用，这是双方相互的。 嗯， 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试用期的时候，如果你耗到三个月的时候才被企业说你这不适合，很有可能你在头一两个星期你就能感觉到， 嗯， 那还不如头一两个星期就赶紧撤。 好， 这段经历可能也不会被记录下来 啊。干活的同时还得感觉察言观色。 对， 好，感觉哪些呢？ 啊，特别是对一些企业哈，管结一般三个部分。其实我们在中国啊，这个在企业里边或者在组织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上司关系。 嗯，所以这篇文章当中，华兴的第一个段落就是看老板。 对， 第二个段落是看同事， 对， 第三个是看文化，第四个是看风险。 对， 先说说看老板，看老板长得帅不帅？ 只看老板长得帅，看跟老板的关系到底合不合？ 嗯， 因为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其实这玩意儿也跟谈恋爱似的，你第一印象不好，可能这个就直接就谈崩了。 嗯， 这跟老板也是这个问题，你在面试的时候不一定能面试跟老板跟你的直属上司有面试关系。 嗯， 你即便在面试的时候能跟你的直属上司有面试，有这么几十分钟的面试，他可能也看不出你来，你可能也看不出他来。 嗯， 所以在试用期是一个跟他就持续接触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你需要去了解这个老板跟你到底是不是相合，有哪些不太相合了， 嗯， 啊，是不是你的一些价值观跟他的一些价值观完全违背？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发现你的一些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完全违背，很有可能最好的方式反而是离开。 嗯，其实这个老板指的是你的直属上司。 对，直属上司。对，因为其实在一个组织里边，我们总会讲我们一份工作就是要服务客户并且拿到价值。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的客户就是公司的客户，就公司的下游客户就是我们的客户，但实际上你在一个组织里边，你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客户就是你的直属上司，他是你的客户。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是你想要服务他了，而是他给你安排了，你就必须得服务他。所以如果你跟他的价值观出现冲突的话，有的时候他牛也不甜，你牛也不甜。 嗯，好，华兴总结了三个啊，看决策，看他对工作的着眼点，看他和下属的关系。决策犹豫不决型，朝令夕改型，稳扎稳打型啊。还有就是看工作，他是否更看重你的想法是否有新意，还是看重你的思路有逻辑，以及看你做事情是否考虑全面，对细节的把控是否到位啊。另外就是关系，是否是把小弟当下属，下属当小弟，是吧？ 对。 还有就是是否对谁都保持神秘的距离感。 对。 还有就是喜怒无常，经常变脸。 对。 哎，就是看老板要从这三个维度来看。 对，从几个维度来看他跟你合不合。 嗯， 比如说如果你看他的决策，如果要是那种朝令夕改型，我并不说朝令夕改是不对的啊，虽然说这个词儿好像是贬义词，但可能在一些企业里边就需要朝令夕改这样的角色，比如说创业公司。 嗯， 对吧，你可能今天决定了个事儿，然后刚来一星期发现不对的赶紧改，但是你作为一个个体可能不喜欢朝令夕改，你可能会觉得啊，他变动太大了，完全崩溃了，受不了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个体可能跟这个老板就不合，你可能希望稳稳当当的，然后做一个决策，然后这一个决策一做下去就做半年一年的这种，那很有可能你就会觉得不适合，然后这么改那么几次你就乱了。 嗯， 然后老板也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叫什么适应度不够，灵活性不够。 对，其实刚才你所说的这些啊，我想没有特别完美的，就是都契合你的性格啊，包括你对工作的期待。 嗯， 可能你也要在某些程度上做一些取舍， 对，做一些迁就。 嗯， 然后呢，但是呢，你要知道有自己有一个原则底线。 我忍受不了什么？ 对，就你虽然有一些可能跟你有出入， 嗯， 但是你不能跟你完全相反，完全相反可能你就得就触犯了你的原则底线了。可能 或者是说，它会影响到你的职业上升，是吧？ 对对， 说我在这样的老板底下干不出什么事儿来啊。 对， 好，再来看看同事。华兴的意思呢，看同事也不是看长相，而是看同事聊天和吐槽。 对，就是要看那个组织氛围。有很多会去说如果要是大家都在抱怨，可能这样的就是，假如你到了一家公司，结果发现同事都在抱怨，都在吐槽这家公司怎么怎么不好，谁谁谁又走了，谁谁谁又走了，可能你心里边就会咯噔一下，是不是去错了公司哈？这确实是个因素哈。但是呢，同事都不说话，或者都说这个组织好，可能也不是一家好公司。 嗯， 这可能背后是有压力的，比如说老板压力必须都得点赞，必须都得那个什么，所以大家很害怕。啊，所以都点赞，都说好，可能对你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情况。 有时候点赞也挺麻烦的，也挺烦人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群里面是吧？老板发了一个朋友圈，有人点赞了， 那么后面所有人点赞之后，那个第一个点赞的或第二个点赞，他都会收到这个提醒。 对， 是不是啊？ 对， 哎，这个微信的功能是不是能改一改？我点完赞就可以，我不知道别人，我的朋友圈当中别的人点不点赞，我不关心。 对。 但是呢，每一个人点一次他就得看一次，是不是？嗯，但是这个文化就是这样，你得适应。 所以一般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就好的团队文化是这样的，大概其这个是有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就组织行为学研究，一般是这样的，就是积极正向的比例跟消极负向的声音的比例在3:1，是这个组织最健康的。也就是说消极的不能完全没有，但也不能全是消极的，3:1是代表组织是最和谐的。 就是积极的观点是3，稍微消极抱怨哈、啊、或者不满， 对，不满说风险吐槽，对，占25%1/4，这样的组织环境是最合适的。所以你其实你在试用期的时候，你可以听听他们大家吃饭的时候都聊些啥，肯定有吐槽的，有吐槽不是坏事，有吐槽至少说明组织允许人抱怨。 其实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工作的单位，以及在不同的时期大家聊天的重点。如果单位即将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动，你看看大家聊天的内容，可能这块的频次啊、长度啊就会多。如果单位天天发东西，是吧，天天发奖金，今天又签一个单啊，明天呢又攻下一座城，你看看大家聊的呢，保证跟刚才所说的就不太一样啊。所以说你到一个领域里面，其实通过大家吃饭的时候以及工作闲暇时间的聊天，是最能够反映和了解到公司的人心的。 对。 好，第三个是看企业文化。这企业文化和聊天是不是有点像啊？ 对，和聊天有一些关系，但企业文化代表了一些组织中无形的一些气氛，就这种气氛。 规则。 对，你不知道，就是你知道，但你说不出来，它像空气一样。但是其实你能观察得到的，你能通过一些要素来观察到，比如说，企业里流传的故事。就是每个企业都有流传的故事，不能在明面上说，但你也知道 八卦。 对，比如说，就我举简单例子，比如说华为这样的企业，它就会有电子故事，就是电子文化。还有这种什么晒钱的故事，这种故事呢，你可以在一些互联网上能搜到，但是你在里边听呢，你也能听到。 晒钱是什么意思？ 晒钱就是华为的老总每次跟新员工讲话的时候都会说，各位，你们以后买房子一定要买一个大的阳台，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晒钱了。 这是裸裸的激励。 对，晒钱的故事，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故事。 我为什么不买一个平台呢？ 那个大露台。 对啊。 然后呢，这个通过这样的故事，其实你是能够看到你是比较认同这样的故事，还是比较反感这样的故事的。这故事背后其实就代表了一种企业的 真 对企业的 我为什么不买一个大书房？ 对，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就是企业里总会流传一些故事。 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一些独特的规章制度。当然有一些典型的规章制度，比如加班。但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加班文化是不一样的。 对，我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万达的老板王健林要开一个全体这个中层还是什么级别以上的会议，就在这个万达集团里面。三分钟还是几分钟之内，全员集合到一个大的那个大的一个报告厅啊这样的地方，是不是？ 对。 然后呢，他出来的时候啊，那真的是掌声雷鸣。 对， 这视频为证，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你也看那个王健林，那个我也看鲁豫，请鲁豫吃饭，那个你也能看得见。王健林一进来，然后所有的那个副总 都起立 啊，就这样了。 是，所以我们不能说好和坏啊，只能说适不适合这个企业的发展啊。 对， 所以你适不适合去这个企业工作。 对， 这就是刚才所谈到的这个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啊。 对， 最后再来谈风险，其实。去一家公司，我认为呢，最最重要的呢，就是它是不是个坑，对吧？ 对， 这些其实有时候你忍也能够忍， 对， 但如果是个坑的话呢，你越忍，那就把你陷得越深。 对，所以比如说有些公司就是，其实现在 去年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哈，就是个坑，结果去了之后出现了很多风险。然后现在即便是对这个做了一些整顿，但依然会存在，比如说传销这样的形式的这样的公司。所以你去了之后，你感觉氛围不好，比如说让你先交钱这种，这很有可能背后就会有其他的问题。 是， 然后还有比如说一些金融公司，对吧？或者去前几年有很多金融诈骗这样的形式，类似于这种庞氏骗局这种，你去了之后发现这个跟正常的情况是不对的，这很有可能就是风险。 再包括一些那个教育培训公司，我看你文章里面也写到了啊，就是可能他们自己的资金流啊都已经不够了，要给老师发工资啊，要支付房租电费啊这些， 对， 还在不断的招生， 对， 那这个时候你在里面就应该考虑好。去年不是有一家著名的这个钢琴培训机构吗？ 对， 大面积的关店，对不对？ 对， 哎，那么很多的老师的工资当时都是个问题， 对， 哎。所以就是这是坑啊， 对， 这是坑。 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坑，就不要再待多长时间了。就是你越快走越好，这是你的这个叫沉没成本问题，就没必要说因为我签了我就必须得待多长时间。 对，这个结合你刚才所说的大家的聊天抱怨，也能够从一些侧面感受得到，是不是？其实这些也是互相结合的。 对， 所以去一家企业呢，我认为首先要看风险啊。 对， 当然如果这企业已经很大了，而且存在的时间很长了，相对来说，风险还是要 风险相对低一些， 低一点。 对， 哎， 对， 是的。 嗯， 那这个初创型公司啊，或者是类似类型的公司，在市面上被负面报道的比较多一点的，那你就要注意了哈。哎，这是华鑫啊，最近写的一篇这个公众号啊，这个试用期你是不是尽顾着干活了？其实干活不是个坏事儿啊，但是关键就是说，你是在这个试用期，你干活为公司负责，也得为自己负责。如果你没有做到刚才所说的这些的话，其实你有点对自己不负责。所以哎，也提醒很多过了试用期的朋友们，也不要只光顾着干活，要把眼光放得更广，以及这个程度啊更深一些，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跟公司所谓的同呼吸共命运。要不然的话呢，你老钻在一个领域里面，公司发展的什么样子你一概不知道，这个确实也不是个好事儿。你比如说也有很多做这个技术的人员，他可能在自己的这个技术天地里面啊进得很深，而且呢也不知道到底这公司的市场遇到什么情况，或者说资金遇到什么情况了，哎，你说是不是容易在突然有一天被告知，对不起，我们公司黄了。 有这种情况，而且也不一定是你这公司黄了，有可能是你这个工作就消失了，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 对，这个、工作消失了，这个有一些岗位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就又回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所谈到的那个话题了。朋友丢了工作，你该说点什么？我想请华鑫谈一谈，还有一分钟进入下半节啊。如果你的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丢了工作，你会第一时间跟他说什么？ 看他需要我说什么。 他给你打电话， 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想跟我抱怨抱怨的，你还是想让我给你一些建议呢？你看我是个职业规划师，或者我给你分析分析。他说我就抱怨抱怨，我说哎，骂吧，就吐槽吧，那就吐呗，就倾诉一下哈，我就听着就好了，安慰安慰就行了。然后我也会说一下，你看我有好多人找我咨询，他们也丢了工作，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包括我自己，就是大家共情一下哈。这样就 好了。那你不会跟他说什么？ 我不会跟他说什么，我不会评价他。就是我们作为咨询师很重要的就是不会评价，尽量不要评价别人，说你看你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你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你过去你看你做了，你早着干嘛来着，就是这种，就这种话我们不说。 结果对方可能说，华鑫把这杯咖啡给买单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事情。 啊，对对对，请你吃饭啊。 对。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请华鑫来分析两位还几位朋友的咨询案例哈。有位朋友呢本命年快奔四了，在单位工作，可是现在呢感觉进入瓶颈了，该怎么办呢？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随着空气污染物的积累，中午到下午有中度到重度霾，大家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职场人呢，其实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啊，有的是现阶段的，还有的是未来的。昨天我看新华社有一篇报道很有意思，叫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助力破解全球养老难题。然后呢，有一些网站就把标题改了，改成新华社列举国外养老不能全靠政府，趁早增加个人投入。很有意思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标题，我们仔细看一看就明白了。就是说在不同的国家啊，德国呀，还有这个东南亚南美洲啊，还有这个澳大利亚大洋洲啊等等很多的地方啊，都是养老金存在一定的缺口，然后呢个人呢得通过这个强制储蓄或者说买一些这个商业养老保险啊，来够把这个养老金啊给多层次多角度的支撑起来。那其实用我们现在话来理解呢，就是说个人得做一些准备啊，换句话说得多挣点钱吧，多挣点钱，然后呢还要把这个钱啊强制性的放在这个养老里面啊。后者我们以后聊投资的时候单独说，前者我们说是个人怎么增加收入。因为你现在的这个收入如果要分配的话呢，是在这个现有的蛋糕里面，如果你还能拿一个蛋糕来，那岂不更好。就这个话题想问问华兴啊，你觉得有什么赚钱的机会吗？跟我们说说啊，我现在趁早就给我的养老金做一点准备。 不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吗？ 我在不辞职的前提下，我在好好工作的前提下，用我业余时间 啊， 还能挣点什么钱？ 对，那也是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嘛，就业余时间也可以创业嘛。 创点什么呢？ 就是看你有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就问几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给别人提供什么样的价值？第二个问题是你愿意服务给什么样的人？ 我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对， 我愿意服务什么样的人？ 对，给你把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了，你就知道你能挣什么钱了。 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在想， 以后呢，我要是这个缺钱了，有一个行业我觉得我能干，只要你能吃苦就能干，大学毕业生也能干，什么人都能干，是什么呢？你看现在这个大城市啊，这个新零售啊好发达的， 嗯， 是吧？什么叫新零售？那个盒马鲜生那种模式嘛， 嗯， 对不对？ 嗯， 就有一超市你自己去买也行，通过 APP 结账，完了呢在那儿也可以吃饭，此外呢你住在附近呢还可以通过手机啊叫订单，他们给你送过来。哎，我想这种模式以后它会极大的提高零售业的效率啊。那么不可或缺的就是这里面的从业人员以及快递。 嗯 嗯，你觉得我以后去干这个好不好？ 但是这个的单位时间的收益太低了。 我为我养老金准备一点，我不要太高的收益。 哦，那当然可以了，就是 我也不要太高的压力。 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讲，这个技术含量太低了，你知道吧？ 我就选技术含量，怎么说太低了呢？ 同样是这个，你比如说像我，我是给别人做职业生涯发展的咨询的，他找不着工作，或者说他现在工作遇到问题了，他来找我去咨询，那这个客单价单位小时的收益就比你做这个收益肯定要多不知道多少倍， 嗯， 对吧？ 对， 所以如果我能提供这样的价值，我干嘛要去做那样的工作？ 啊，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哎，对对对，当然就是当然你需要提升一个你的独特的技能，这个技能社会需求很高，同时这个技能显然比较高端 啊，这样的技能挣钱还挣得比较多，是吧？ 对对，单位时间挣的钱挣的比较多，啊，那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够得着的 啊， 嗯，是不是？ 但问题是这样，就是一开始 可能你那个我够不着啊， 一开始可能大家都能够得着， 嗯， 但是当这个怎么讲， 人多了 之后它的单价就更低了。 嗯，好， 对， 我是这么想，我就住在这个小区，是吧？我在这个小区附近送货，只要我拉得下脸，干什么不能挣钱？ 对，拉得下脸也是一种能力，确实。 哎，所以其实华信啊，你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你要找一些你有独特竞争力的， 嗯， 这个收入高、客单价高一点的， 嗯 啊，那个当然，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只要你拉得下脸，只要你勤劳，能吃苦，在北京这个城市， 嗯。 哪有挣不到钱的地方呢？ 哎，对，是这样的，就勤劳能吃苦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对吧？哎，所以我这么想的，如果你真的是为自己养老金发愁，这样的机会其实遍地都是。 对， 还有就是说大学生现在不是不好找工作吗？ 嗯， 对吧？ 嗯， 那么你看现在很多那个体力劳动者啊， 嗯， 或者建筑工地一个月挣七八千的多的是， 嗯， 对吧？大学生愿意吗？他可能会觉得我的这个工作跟我学的不匹配，对不对？ 嗯， 对。所以就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的定位，我学的专业，我个人的身份跟挣这个钱不匹配，匹配的呢还没找到 啊。对，但再多找点没准能找到匹配的，比如说大学生不好找工作，当家教呗，对吧？比如说你这个教英语， 嗯， 英语水平高，那就去那些机构去家教，一个小时也 哎 一百多了， 是， 嗯， 哎，所以呢就是说咱先把钱挣了，那些事儿啊不要太多的考虑啊。挣钱这事儿，只要你不犯法，勤劳啊，不丢人，说出去啊，还挺自豪。为啥呢？你的养老金你自己做主了，是不是？好，那其实这也是我们需要从多层次、多维度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养老金啊，从哪些地方来组成？现在交的社保是一方面，你自己每个月是不是要强制储蓄一部分，或者说买一些保险啊？此外呢，就是你是不是应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增加一些你个人的收入，嗯，也留给各位朋友自己来考虑一下。好，接下来是几个咨询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今年本命年快奔四了，在单位工作十来年，做着不大不小的技术主任，工作枯燥，加上我在这个行业是外贸行业，最近这些年不太景气，公司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好些年都没有加薪了，更没有升职潜力，月休两天也是有些煎熬。正好部门啊，自己一手培养的徒弟也是上级的弟弟开始逼宫，昨夜思考一晚，还是走吧。还有一个补充，已经买房买车无贷款，孩子刚刚上小学。他说原来月薪一万，多少年前就这样，一直没有变。关键问题是自己做的这个技术啊还挺偏僻的，辞职以后基本就是从头开始，该何去何从呢？他已经做好决定要走了，还问该何去何从呢？ 嗯， 那实际上就是说走这个好说， 走到哪儿不好说。 嗯，就说现在逃离的是火坑，但外边还是什么坑不知道。 嗯 啊， 是的。 嗯， 那他这个可不可以去当快递呢？ 啊，可以。 我觉得是吧， 对， 你不比你原来差呀，但累点啊，累点。那你现在一个月才休两天呢， 不是不是累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是、嗯、是，但是至少你的到手的钱还有一些保障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最坏的打算， 嗯， 或者说你不会饿死、 嗯、 啊。那华鑫你来说点职业方面的建议。 这个还是那两个问题，就是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给别人，然后它的 没有价值啊， 客户是 我的技术很偏僻， 嗯，就是他过去的那个工作没有价值，但是他应该做一些更深度的梳理，还能有什么样的价值？比如说他的工作虽然很偏僻，如果他有一些管理角色的话，他可能是不是能有人际沟通的价值？ 嗯， 对，他的过去的那些经验有哪些是可以被传递出去，让别人给别人带来价值的？ 嗯， 他过去还有什么其他的能力？比如说跟别人接触，语言能力，等等哈，等等其他的能力，他的一些业余爱好能不能够给别人带来价值？ 嗯， 就等等等等这些，以及他的资源啊，他手里有钱啊，他钱也可以去做一些投资或者做一些小型创业、微型创业，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之前没有考虑过自己有哪些价值？ 对， 刚才你说爱好都是价值。 就是我说的价值，其实因为很多人都会去想说我一份工作叫打工， 嗯， 打工呢就意味着我进到了一个组织里边，然后这个组织给我让我干嘛我就干嘛，然后我就挣一份工资。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工作的本质并不是打工，就是你不是在为组织服务，你是在为客户服务。 嗯，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愿意工作而不愿意打工，就是他们知道说我工作我要服务我想服务的人，给他们提供价值，但我不愿意服务我不想服务的人，进了一个组织，然后里边有上司老板，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试用期什么有上司老板，那个是你给你配的，你的上司老板没准就跟你不对，然后你还得服务他。所以这个其实看到工作的本质，就是工作的本质其实就是交换，就是把你有价值的东西找到那些你想要的客户，然后跟他进行交换，这是工作的本质。 嗯 嗯， 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有的时候没想这么多，老板交给我们一个活，我们把这活干了，还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在这个干活的过程当中我有哪些价值，我有哪些能力在别的地儿也能挣着钱。 对， 对， 是不是？ 对 啊、嗯，比如说吧，我特别会做 PPT 啊、 哎、 老板每次都让我做 PPT。 对， 对， 那其实呢就是说你换到别的公司，这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不错的发展机会。 对， 嗯， 然后在 PPT 网站上做模板，把模板放在上面去卖去，直接就能带来税后收入。 嗯 嗯， 好，那这位朋友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聊这些方面的内容啊、嗯、但是呢他买房买车无贷款，这也是您个人的这个眼光啊。 嗯， 现在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压力了嘛。 嗯， 压力就是孩子刚上小学， 嗯， 这个是一个压力，此外呢可能还有这个父母啊需要照顾的这个压力。 嗯， 所以说还得工作。 嗯， 还得工作。原来月薪10000，他10年没有加薪啊，10年没有加薪。那我们当然不能让时光倒流，以前我们也说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哎呀我这行业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然后呢我忍啊忍啊忍啊忍了很多年，终于有一天好像不需要我忍了、嗯、因为他们要我走了。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工作没有起色没有上升的阶段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动了呢？ 半年就不一定是动，就你就要去做探索了，就是其实不是根据年来去根据时间来去判断的，是根据你的个人情绪来去判断的。 嗯， 这我有一个情绪量表啊，或者情绪判断，就是如果你觉得倦怠，你觉得很无聊，每天上班就像上坟一样啊，然后呢这个一到周日就觉得好无聊啊啊，然后一到周五就觉得好开心啊，或者周六就觉得好开心。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些职业探索，就你不一定走哈，但是你至少要扩展自己的视野，看看还有哪些工作，看看你的同学都干嘛，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啊、会议啊，看看其他人都在干些什么，然后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然后哪怕是娱乐兴趣，比如说打一块打球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有很多工作就是从这些新的工作就是从这些人际的碰撞当中出现的。 那你说为什么好多人拿着不高不低的工资多少年都没有涨，然后在这个单位一干就干那么多年，直到有一天说 我可能没有工作了。 啊， 他为什么能够忍那么多年 啊？其实不是他们忍，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状态。 这叫舒适区吗？ 你可以称之为舒适区。 哎，听众朋友，您现在处在这个时间段内吗？这个时间段内，如果时间待久了的话，你人都没有竞争力了。 对。 哎，那到时候没事儿，这不还有新零售吗？啊。那往客观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也往积极方向想，是不是？ 嗯， 以前我们犯过的错那就犯了呗，以后别再犯就行了嘛，从头开始吧，是不是？ 嗯， 对，老说哎呀自己原来怎么样那样，我觉得说多了也没用，那时间还不如睡一觉呢，给自己一个好的状态和心情，然后呢从头开始，是吧？ 嗯 嗯，我们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打气啊，以前犯过的错我们了解了就行了。然后呢，作为听众来说呢，尽量的也不要走别人走过的弯路，也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呢，他是今年毕业的应届生，计算机专业，找了一家电话销售做贷款的。哦，我们老接这个，平均一天能接一个是吗？ 嗯， 总觉得不靠谱。恭喜您是对的，感觉是对的。可是呢，又不知道自己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找 IT 的岗位吧，又觉得技术能力不够，会被淘汰。该怎么办呀？电话销售有前途吗？这学计算机的去做电话销售，还且是做贷款，是不是？ 对，这个试用，这个就在试用期里边讲了。这个就是现在互联网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的风险，就是你很难判断它的产品到底有多安全。 嗯，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尽量别碰。 我感觉好像是一个跟互联网沾光的啊，沾边的。 嗯。 哎，那么他自己又说自己计算机专业能力不够，担心被淘汰。 不，反正他做电话销售不也会被淘汰吗？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不找跟自己专业对口的去试试呗？ 对啊，而且还 在工作当中学呗。 而且还有这个也叫固着思维嘛，就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好像自己的能力是不变的。 嗯， 也就是说，哎，反正我能力不够，我就一辈子都不够。你可以学，让自己的能力够嘛，对吧？ 对，其实，在学校里学跟在工作当中学，你的动力。主动性是不一样的， 对。 单位那种，是吧？ 对。 感觉就是你真的是为了需求而学。 对，就是学了马上就能用， 嗯， 学了马上就得用，而且是， 嗯，学校了你为啥学？为奖学金学？我估计你没那想法， 嗯， 对吧？ 估计他学校几年，像这种学校几年，可能都是那个，就是那么过来的。 嗯，是啊，没有好好学嘛， 嗯 啊，没好好学算了， 嗯， 你也不能回去啊，是吧？嗯，我老说你不能够坐时光，什么？穿越机倒流回去啊，那只能看现在怎么做了。 嗯， 以前没好好学，那现在学呗，能学得出来吗？你觉得呢？华兴 能学出来，能学出来。 你看华兴都说能学出来了。 因为我认识不少人是学了，大约学了半年就可以了。啊， 嗯，原来四年没学的，这半年就能学会 啊？能学会，因为它是就是所有的高效学习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学习是最高效的。 嗯， 啊，就是你目的，比如说我要考试，所以我就学，那个效率是最高。 对。 啊， 不过我觉得你要去做电话销售，做这个贷款，这个风险稍微高一些，稍微高一些， 嗯， 你还不如去做电话销售卖保险呢。 啊，那也有风险。我的建议是，比如说像这种毕业生，可以去做，类似于什么留学顾问啊， 嗯， 就这种教育培训课程的销售啊，顾问啊， 嗯， 啊，当然教育培训课程你体验完了觉得不错啊，哈。嗯，像这种都还挺那个，挺贴、挺搭的。 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找专业对口的了。 嗯， 刚才华兴你说的这个去培训，还是说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呗？ 嗯， 啊，然后你去学习。那如果跳脱自己的专业出来的话，其实应届生也可以做很多，这个对于专业性要求不很高的初级工作。 嗯 嗯，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了。这不是专业能力，而是说你进入一个新的行业以及进入到一个新的职业你怎么快速适应的能力了。这个环节当中，华兴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比如说 你刚才所说的那两个领域是吧？ 嗯， 然后去做类似于销售这样的工作。 我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做销售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哈，好多人要做销售，然后让就是他也没个问特具体的问题哈，我觉得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卖你信的信你卖了。 嗯 啊，就是你卖的那个产品和服务，如果要是对 C 端的，就对大众端的那种，最好是你先体验一遍，你可以先当顾客体验一遍，然后体验完了觉得，哎，这个东西好，有用，靠谱， 你看，啊， 你就去卖。 不止一个中介的人跟我说，他们店长买了好几套房， 或者他们这儿有一个人是吧，你随便进哪个中介门店问一个资深老员工，一定能问到这样的故事啊！我认识一个我们的同事买了三套房。 嗯， 巴西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 有 听到过吧？ 我就是这样的。 你就是这样的？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教育培训也是，就是我上了这个课，然后哎呀，这课特别好，然后帮助了好多人，很有用，那我就会去卖这个东西。就是你不是在去销售这个东西，你是在觉得这东西好分享给别人。这个时候，而且你也是他的投入者和受益者，那是 OK 的。最怕的就是你不信你还卖，很难卖出去。 嗯，傻子才买呢，反正我不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也要做一个调研的工作啊，要做一个调研的工作，包括企业的大小，包括他所处的这个行业的问题，是吧？ 嗯， 以及你个人对于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个预判的问题。 嗯 嗯，好，其实今年的这个毕业压力也很大，毕业生找工作压力800多万啊，也是创历史记录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啊，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因为啊，一年一两度的啊，这个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又要开始了。有很多场招聘会，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招聘的这个服务，创业指导的服务。那么明天的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如果家有毕业生的话呢，也可以让他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还会请到一家企业来到现场，也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是怎么看待新员工的，新员工在一个新的单位是如何学习进步，企业呢又会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平台和成长的空间啊。明天的12点半，欢迎大家到时收听。现在是中午的1点20分，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日12点30到13点30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那最后呢，我们请华欣来讲一个他近期做过的一个咨询的案例吧。 OK， 然后最近做的一些案例其实很多都是在国有企业的一些案例。就还是国有企业最近的制度改革。然后也是就是在国有企业里边温水煮青蛙，然后要不要出来什么这样的案例 啊。其实国企改革就是要改掉那些低效低质的单位是吧，或者是 就是在过去有很多国企，就是你进了国企就相当于进了保险柜，然后你可以一辈子就编制，可以一辈子待在那里。然后呢，最近我跟那个我们之前的一个领导聊天，然后他已经是算是省级经理了吧，二级经理了。然后他就说现在好多员工30多岁40了，就待在这个企业里边就准备养老了。然后也不愿意去学点东西，也不愿意去搞点技术什么的，都不愿意了。所以这事儿该怎么去弄？ 他遇到了管理难题。 对，他就说因为这国企又不能裁员，所以但是肯定会对这样的员工会采取一些措施了。所以到而这样的员工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那个高速公路收费站，那不是也是个国企嘛，对吧？他后来不也被干掉？ 就是说我净收费了，别的不会。 对， 嗯， 对，所以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我在做咨询的时候，就会也是很多客户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主要就是来去讲说，一个在企业内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让自己的能力也有所提升，然后自己的这个能力不光能在企业内提供价值，也能在企业外给其他个体提供价值。 嗯， 然后第二个，如果在企业内没有这样的能力提升，那能不能利用业余时间给其他个体提供价值？慢慢形成自己的能力。 嗯，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 要不在内部，要不在外部。 对 啊，反正你得花得开。 对， 不能够慢慢的枯萎，是吧？ 对， 墙内开花也行，墙外开花也行。 对， 你不能墙头墙外同时开花吗？也可以， 也可以同时开花。 斜杠青年多的是。 对对，也可以同时开花。但是如果你一直不这样去做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温水煮青蛙，就是虽然这个，对，就是温水煮青蛙，然后待了好多年之后，发现自己的岗位被裁掉了，或者没有这样的岗位了，这个工作消失了，那就坏了， 进蓄水池了。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岗位都会消失，就是被机器所替代。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那来你找你咨询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自己有没有一些行动？他们自己想做什么呢？ 对，有些人想做一些个人研发，因为他自己有技术嘛，他大学学的是一些工科的或者一些电子类的技术，然后想创业什么之类的。 嗯， 啊，当然我也会跟他去讲后边的风险，试用期的风险，就是后边你去创业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什么样的创业是现在比较合适的创业，什么样的创业现在比较难做成，啊，然后以及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创业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先辞职，辞职完了之后不行，如果投。全身心投入的去创业，一般很多时候在创业初期都是你先做一个简单的产品看一看，做一个简单产品就行，这时候再考虑辞职还是不辞职的这样的问题。 嗯 嗯， 就是说做技术的马上想到就是自己要创业， 对，就做个，就说我能不能创业做个产品，然后卖特别大，该弄一平台阿里巴巴之类的。 哦，马上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愿景。 啊， 没有考虑到去别的公司吗？或者说去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公司？ 啊，对，那个我做的咨询，他是想着去创业嘛。然后因为他去别的公司，就又有公司的问题，就公司里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公司内部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对吧？他也不想去做那些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就不想去处理那些人际关系嘛。 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开拓性有，但会稍显盲目。 对， 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又容易退缩。 对， 嗯。 对，所以就比较纠结嘛，然后就典型的几条道路，然后说一说，就会做出一些选择。 嗯，其实就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一个蜕变的过程，会比较的痛苦，不会就是马上想通了，或者说马上就找到一个机会，然后 他也不是蜕变的痛苦，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 你想多少年来都是那种日子过来了，是不是？你现在要他一下子去到市场上去竞争，去打拼。多难受啊， 所以它得需要慢慢的变，而不是需要马上的裂变，它得需要浅变或者叫渐变，就是人的变化都不是说就像高楼倒塌一样那么迅速的，人们的变化都是像盖高楼一样一点一点搭起来的。 嗯， 啊，所以它需要一个，因为如果是像那种迅速的变化，会让一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承受不了。 是 啊，人们的心理就是这样慢慢的变化，会让人心理承受能力能好承受一点。 嗯， 所以无非就是他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先探寻一下自己的个人能力到底有什么，能个人潜能到底有什么，在公司之内能不能有一些价值的提升。 嗯， 啊，哪怕是沟通价值呢，比如说我跟老板关系变好了，那就代表了你人际沟通能力强了，对吧？这个个人能力的提升，然后呢，在公司外面再去找一找个人的兴趣能不能变成一些能力给别人带来价值。然后因为现在的，其实现在对于个体来说，去挣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过去容易的多的事儿，因为现在有支付宝，有各种各样的手机支付方式，就是他给你支付个东西，你帮他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就现在挣点钱不是什么难事儿。 哎，先我觉得啊，从挣小钱开始。 对，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职业发展到了瓶颈阶段了，或者是有可能被调整哈， 嗯， 那你也别着急辞，先从社会上啊找机会，从挣小钱开始。 嗯， 因为心理上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需要给到自己的大脑一些正向的反馈和激励。哎，这事儿不错啊，还挺爽。 嗯。 今天挣了100是吧，明天挣了100等等，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我能做，而且我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嗯， 你的信心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你的能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 嗯， 也许这一块的新的天地就已经向你打开大门了。 嗯， 好，谢谢华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 我是非常非常幸运，没有太多不必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人们聊的话题下一声下低语，对我来说都好像失去，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在旅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